是秋风吹起你袖别绪，那缺悠悠的感觉极陶醉。无心抹去嘴角的泪，在将要远去之际，你已入睡。不忍将人甜梦粉碎，唯说再会，再说再会，继续流泪。问依依不舍，为何是你？说怎么一生一世别离弃？曾经爱过，一世之美。梦真你，怕你不会再有预期。奢想感情能尽天气，唇边换在某一天重新一起。何必再苦苦相欺，再逃避？临行前喝不到刻意亲你，原谅我突然别去，绝无准备。我置身秋风中，已再不顾忌，忘掉我也忘掉你，在你清醒一刻，我已心死无悔。今后逃避。